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 好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勤奋、善良、诚实、坚强、有爱。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叫邵女轩，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今天我和妈妈一起读了重阳节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叫环景的年轻人，为了帮助乡亲们除掉住在河里的瘟魔，不畏千辛万苦向神仙拜师学艺，求来茱萸叶和菊花酒，并且斩杀了瘟魔。因为故事发生在9月9日，从此人们就在这天插茱萸喝菊花酒，这就是9月9日重阳节的传说。虽然这个故事是个神话传说，但是故事里环景勇敢执着的精神很让人钦佩。小朋友们，你们想知道环景是用什么打败那只瘟魔的吗？那就请你们快来听听这个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王德启、王晶、王山甲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小猛犸童书，中国工信出版集团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重阳节》。的时候，在我们国家的中原地区，有个叫做汝南的地方。这儿的老百姓啊，每天从早到晚辛勤的劳动种庄稼，人们跟邻居都是很好的朋友，谁家做了鱼炖了肉都会跟邻居一起分享。平时啊，家家户户都不锁门，也不用担心会有小偷。这儿的日子总是和美而平静。在一个村子里，有个年轻人，名字叫恒景。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妻子种着几片农田。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每年都有个好收成，多收点庄稼。在汝南有一条河，名叫汝河，这条河穿过汝南，河水很大，水流很多，水也很清。老百姓们平时用河里的水浇灌庄稼，都很依赖这条河。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汝河里突然住进了一个可怕的瘟魔，它长得非常丑陋吓人。只要他一出现，村子里就开始流行瘟疫，人们就都会生病。这些日子，他总是隔三差五的就跑出来，搞得大家都很担心。有时候，大夫也没有很好的办法来治这些病，不少人都病死了。有的家庭，大人突然死了，留下小孩没人照顾。村子里、河边到处都能看到死去的人，就连猪圈、鸡舍、狗窝里的动物也都跑了出来，整个村子一片慌乱，看上去真是惨极了。恒景的爸爸妈妈也得了瘟病去世了。恒景又难过又生气，发誓要把河里的这个瘟魔给除掉。可是那瘟魔神出鬼没的，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就不见了，而且他住在深深的汝河河底， 横井怎么能除掉他呢？ 横井真是费脑筋呐。 后来有人给横井出了个主意， 说妖魔鬼怪应该由神仙来降服。 横井觉得这话很有道理， 于是告别了妻子，带上干粮和水出门寻找神仙去了。横井四处找神仙， 终于他听说了在古老的东南山住着一位叫做费长房的神仙。 横井听说费长房不仅能治病，而且还能够把鬼赶走， 他的法力真是大极了。如果他肯帮助自己，那一定能把乳河里的瘟魔给除掉。 为了找到费长房，横井顶着热烈的太阳翻过了一座又一座陡峭的高山，冒着急雨趟过了一条又一条小河， 连鞋子都磨破了好几双。最后他终于来到了东南山的山脚下，可是山上的树木这么茂密，到处都是杂草，怎么才能找到那位山里的神仙呢？ 横井坐在山脚下的大石头上想办法，又找了点山泉水准备解渴。 忽然他看到远处天空中盘旋着一只大鸟， 这只鸟越飞越低，越飞越近， 仔细一看竟然是一只仙鹤。 横井很兴奋，一来是因为平时在家乡看不到仙鹤，二来横井心想，跟着这只仙鹤走，说不定就能找到那位老神仙。这只仙鹤呀，就好像通人性一样，好像知道横井要什么。它先是飞到横井的头顶上盘旋了一圈，然后又慢慢地挥动着翅膀向前飞。横井赶紧背好了包袱，一路小跑地跟着仙鹤。仙鹤飞着飞着就会盘旋一圈看看横井，好像生怕它跟丢了似的。横井不畏艰险，始终跟在仙鹤的后面。终于他爬上了东南山，来到了山腰上的一座小屋子的前面。这座小屋子外墙是深褐色的，门前的地上长满了青苔，四周是茂密的草和树木，要不是跟着仙鹤呀，一般人肯定找不到这座小房子。横井看到小房子的门紧紧地关着，就上去轻轻地敲了敲，可是门里没有任何动静。于是横井就恭恭敬敬地跪在门口。一连过了两天，门里始终没有一点动静，四下里也一个人都没有。一直到第三天早晨，就听个吱一声，那扇紧闭的门终于打开了。横井一抬头，看见门前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面容和蔼，穿着一身黑衣服。老人被横井的诚意打动了，他走上前扶起了横井，说， 小伙子，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你在这儿跪了两天，我看你这样诚心又不怕吃苦，就收下你做我的徒弟吧。 就这样，横井跟着老人学起了本领。这位老人可真是神通广大，他精通很多对付妖魔鬼怪的招数。老神仙交给横井一把降魔青龙剑，这把剑可真锋利，别看石头和铁硬， 用这把青龙剑轻轻一下就能削成两半。这把剑足足有20斤重，横井光是练挥剑的本事就花了半年的时间。接着老神仙又教给横井很多的口诀和招式。横井非常感激老神仙，每一天都勤学苦练，一点儿也不敢松懈。有一天横井正在练剑，老神仙走过来对他说：横井啊，我看你的剑术已经练得非常好了，今年的9月初9，那个住在河里的瘟魔又会出来害人。 横井听了赶忙问道：老神仙，那请问怎样才能除掉瘟魔呢？ 老神仙把一包茱萸叶子和一瓶菊花酒放到了横井的手里，又细细地嘱咐了他几句。说完，老神仙就这么一挥手，之前的那只仙鹤就拍着翅膀飞过来。仙鹤把横井驮在了背上，带着他飞上天空，飞向汝南的方向。横井回到汝南，立刻把乡亲们聚集到了一起，对大家说：乡亲们，瘟魔马上又要出来作怪了，但是我已经从老神仙那儿得到了破解的方法。9月初9这一天，大家都听我的指令，就可以避祸消灾。 乡亲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太相信。 不过除了听从横井的吩咐，他们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到了9月初9这一天，横井一大早就带上了村里的老百姓，登上了附近的高山。他把从老神仙那儿拿来的茱萸叶子给每个人分了一片，又把菊花酒拿出来让每个人都喝了一口。接着他带着青龙剑回到了汝河边，等着瘟魔现身。中午到了，汝河的河面上突然掀起了水花，刮起了一阵龙卷风。接着横井听到了几声怪叫：不一会儿，那个可怕的瘟魔就从水里的漩涡当中露出来了。瘟魔爬出水面以后，大摇大摆地朝村子里走去，可他很快发现村子里一个人也没有。瘟魔气急败坏地到处找人，突然看到山头上站满了人。瘟魔吼叫着朝山上冲去，可是刚迈了2步，就闻到一股浓郁的茱萸叶子和菊花酒味扑面而来。顿时他感觉到头重脚轻，整个人晕晕乎乎的。等在一旁的横井手里拿着宝剑，直朝着瘟魔冲过去。瘟魔虽然头晕目眩，可是个头却比横井大。两个人打在了一起，打了好几个回合，还是没有分出胜负来。不过瘟魔知道横井是有准备而来的，害怕自己要吃亏，于是他趁横井一个不注意，转身就往汝河的方向逃跑，想跑回河里去。横井挥起宝剑，使劲往前一扔，青龙剑嗖的一声，直插进了瘟魔的心脏。就这样，横井除掉了瘟魔，从此汝河岸边再也没有闹过瘟疫了。从这往后，每年到了9月初9，人们都会像以前横井教给大家的那样，登到高山上，插上茱萸，喝菊花酒。 因为九月初九是重阳日，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叫做重阳节。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小群姐姐，如果你老了，我就给你过这个节。 耳朵爷爷，我现在不是小群姐姐，而是小群奶奶啦。 哦，对，我们大家都老了。 今天是重阳节嘛，是老年人们的节日，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老姥爷、老姥姥。老爷爷， 老奶奶， 奶奶老 的节日、 是的，是的，是的、祝大家 节日快乐， 长寿，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每天开心， 长新牙， 长黑头发， 长得越来越高， 长得越来越壮， 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帅。 好吧， 好吧，塔耳朵，今天可是重阳节呀、 啊。是的， 白天你们去养老院里看望了兔爷爷和兔奶奶们。 是的， 我们呢也特别为爷爷奶奶们送了礼物。 是的， 哎呀，今天我们还去爬了山。还插了茱萸，还庆祝了节日，哎呀， 今天过得真的太有意思了。 真希望有一天我真的变成小群奶奶了，我也会这么受人尊敬，这么受人喜欢。怎么，你觉得不可能吗？ 现在你不是小群奶奶吗？ 我这么年轻，怎么可能是小群奶奶呢？ 啊，那也是。 倒是你长了浑身的白毛，喂、 睡吧， 好吧。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 爸爸给呱呱交了学费、住宿费、卫生费等一堆费用。回来的路上，爸爸对呱呱说：“ 哎呀，这次你可花了我们不少钱呢。” 老爸，你这是投资。 投资？我可没想过，投资好像都得有回报吧。 老爸，你不知道投资有风险吗？ 好吧，我现在知道了。过年 在家的时候，呱呱的奶奶让孩子们给长辈拜年磕头，说要给大红包。一个小的因为太小了不会磕头，呱呱说：“ 看我的，我来教你怎么磕头。” 说完之后，他趴在地上给奶奶磕了一个就起来了，磕完头之后就拿走了红包。爷爷在旁边说：“ 还有我呢，这不是也得给我磕一个呀？” 呱呱站起来，拍拍腿上的土，对爷爷说：“ 不行，你也没给准备红包。” 爷爷奶奶互相对视了一下，爷爷说：“ 哼，看来呀，来年咱们俩得把这个红包分开呀。” 我是唐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唐耳朵教你唱儿歌。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